第八集，会议进程过半时，许苏百无聊赖，窝在椅子上睡着。那阵子他突然起意想重新参加高考，一直在辞职边缘犹豫着，上完班就回家复习，几乎天天通宵达旦。傅云宪看见他睡着了，当着所有律师与对方公司高层的面说，休息会儿吧，然后就把一桌子的精英律师全撵了出去。许苏小妹20分钟差不多就醒了，醒时看见傅云宪坐在那黑色皮沙发的边上，正在认认真真地看着自己。彼时傅云宪的脸逆着窗外的光线，他那一褶一褶的眼皮柔和地垂着，眼睛腻在又长又密的睫毛里，好看得如梦似幻，不似今时今日高高在上的傅大律师，倒似当年那个埋首于他脖颈的大哥。他说，看着你让我想到以前了。许苏也想到以前了，他认识傅云宪的时候才12岁，生瓜蛋子一个，刚刚对隔壁的白静萌生了一点少年人的春心，却对傅云宪的印象用惊为天人来形容都不为过。他在他之前没见过这么英俊正气的男人，在他之后也再没见过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同龄男生们的偶像是歌星，是球星，是知名企业的董事长，都是名利俱全的大人物，他的偶像却是两者皆无的傅云宪，或者说的再中耳一点，这人是他愿意穷尽一生努力追寻的远方。曾经， 叔叔，叔叔， 办公室外头用来会客，往里才是傅大律师办公的地方，两间房间隔着一道暗门，一般不关上。外间没见着人，许苏继续走向内间，喊了一声， 叔叔，我进来了。 一推门，许苏就看见陈思佳手忙脚乱地扣着衣服扣子，他嫌弃地瞥了傅云宪一眼，心里骂他是老流氓，竟白日宣淫于办公场所。许苏原本是打算跟他提瞿玲的案子，现在外人在场诸多不便，于是话到嘴边又临时改了口，说， 老太太让我提醒你，今天晚上来我们家吃饭，她包饺子了，你最爱的山药猪肉馅，还有百合甲鱼汤，地黄枸杞酒，她说你日理万机，得补补。 啊，傅云宪点着一支烟，斜着咬在嘴里。人前人后，傅云宪从不掩饰自己那身流氓本色，放荡的理直气壮，恶劣的坦坦荡荡，不怎么像身价过亿的名律，倒更像是黑道头子。许苏是习惯了的，目光游到傅云宪指尖的那支烟上，说， 所里不准吸烟。 傅云宪微微皱眉，谁定的规矩？许苏说， 庞主任定的，已经让我加进员工守则了。 傅云宪吐出一口烟雾，充耳不闻。恶法非法，改了。朝令夕改已经不是头一回了。员工守则上那些规章制度约束的对象是律助，是律师，甚至是所主任，唯独不是傅云宪。所以所里的人也都知道，所主任庞景秋对自己这位合伙人很有意见，奈何对方本事通天，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许苏叫苦不迭， 别呀，叔叔，庞主任说了，若抓着你施法犯法，他就扣我工资。 他敢。傅云宪不为所动，抬手抖落了一段烟灰， 他还说累积5次就炒我鱿鱼。 这话是许苏瞎编的。傅云宪眼睛微微一眯，停顿了3-5秒，终究还是把烟给掐了，说，你让文俊取点现金，晚上陪老太太搓两把。 哎，别。 许苏赶忙摆手制止， 搓麻可以，但不能来玩钱的，上回他又在家里摆了牌桌，一晚上输了20000多，还好我发现得早。 获得政府赔偿之后，苏安娜苦尽甘来，一时把持不住，竟迷上了赌博，而且她赌瘾很大， 什么麻将、扑克、老虎机，但凡来钱的都爱玩一把，然而手气极差，屡赌屡输，屡输屡赌，不到一年就把那300万全折腾光了。后来险些被高利贷剁手剁脚，才吓得收敛了不少。许苏苦着脸： 叔，我求你了，老太太这毒瘾才克制住，你千万别又给她招起来。 傅云宪说一不二：取个5万吧，随便玩两把，不玩大的。许苏还想辩两句，但舌头动了动，还是咽下了后话。合理诉求被对方当面驳回，明摆着不留余地。他不止一次地想过，在纵容苏安娜赌博这件事上，傅云宪可能是故意的。许文君刚翻案那会儿，举国轰动，各大媒体争先恐后地前来采访，傅云宪借此一举成名，而他许苏正是其中最夺人眼球的一个新闻点。人前他们不仅仅是刑辩律师与当事人的儿子，他救贫困少年于水火，替他伸张正义，保他衣食无忧，而他让一位律师从此区别于狡诈讼棍与市侩小人，成为他厚德强记的承载，雄辩为民的见证。然后许苏不止一次听人问过傅云宪，留这小子在身边是不是当他是个活招牌，傅云宪总是一笑而过。后来许苏也想过，是不是只要他留在军汉一日，许文君案就永远不会过时。但有一点他想不明白，傅云宪不至于真信了江湖术士的鬼扯，彼时留自己在身边是为了营销口碑，是宣传需要，而时至今日，他傅大律师在刑辩圈子里已是大名鼎鼎，又何必还与自己勾勾连连，牵扯不清？自觉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思。许苏睨了一眼傻傻站在一边的陈思佳，摆出一副要走的样子，对傅云宪说： 我那破车实在撑不住了，晚上就不接你了，你自己记得过去，别让老太太久等。 我捎你过去。傅云仙的视线跳开许苏，落在陈思佳的脸上，以目光招他过来。傅云仙的嗓音一如既往的低沉醇厚，但话极不好听。门口有个人，保安拦不住，你去处理一下。你要是处理不了，就让保安滚蛋。一个星期前来的那个花衬衫女人仍然等在律所门外，每天清早就来，午夜才走，大约没怎么合过眼，瞧着蓬头垢面，眼里布满血丝，保安管得严，动辄要撵他，便躲躲藏藏地跟保安打游击。女人已经完全没了头一回来军汉时的体面样子，她把申冤信的主要内容用红笔抄在一块木板上，挂在胸前，逢人就展示。她太瘦小了，木板又大又沉，这么挂着，他的头很艰难才能抬起，像游街示众的犯人，巴巴盼着，迟迟候着。他其实根本不知道，他盼着救命的傅大律师到底是哪个。每见一个西装革履、风度翩翩的律师出入律所，他都要上前问一遍： 是傅大律师吗？我是何祖平律师介绍来的。